的舒心， 我是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连燕。平安北京就是弘扬法治，依法办事，切实保护每一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。 首都宗志伟倡导平安北京，人人共建，北京平安，人人共享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，欢乐时光广播。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。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，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，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，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，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，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，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，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，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，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，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，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，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，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，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，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，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，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，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。 相声小品快板书， 评书大鼓，山东快书， 哈哈，笑一笑，十年少， 嘿嘿，百年笑声。 意气风发的五十年代， 这些英雄铁不家； 四火红尘的六十年代， 张老汉今年； 笙歌迭起的七十年代， 岳飞问； 暖意春潮的八十年代， 宇宙 盛世华彩的二十一世纪。 哦、老头精神当时还是不错的。 年轮更替，笑声依旧； 时空变换，经典永驻；岁月风云， 大伙是愿意听啊，是愿意听啊，是愿意听啊。 相声艺术被普遍认为是北方的曲种，然而在湖北武汉，却有着一位被马季誉为新相声的带路人、新相声的功臣的相声作家和演员。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主持人红九，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《百年笑声》。在今天的《岁月风云》这个单元中，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、创作家夏雨田的创作歌颂相声之路。有人曾说，如果把夏雨田表演创作过的作品以时间为顺序排列起来的话，那简直就是一部用曲艺作品写就的中国当代史，每一个时代的音符在里面都能找到相应的作品。正是这样一位伟大的相声人才，在他刚刚大学毕业的时候，却因为想要投身相声事业而遭到了父亲的强烈反对。下面我们就来听一段夏雨田先生生前的采访录音，看看他自己是怎样回忆的。 你不要搞什么相声，你学的是大学，你学的是文学，搞什么相声呢？相声出不了莎士比亚。后来我到北京去见到老师，老师说中国的相声需要你们这样一些新的知识分子作为血液来补充。 面对父亲的反对，夏雨田并没有放弃，还是毅然决然地投身了曲艺事业，成为我国第一个走上曲艺舞台的大学生。从步入曲坛的那一刻起，夏雨田就本着扎根基层的信念，每年都要体验生活三四个月，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，了解体味他们的欢乐和幸福、悲伤和痛苦、希望和追求。下面我们就来听听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马季先生生前是怎么说的。 夏雨田同志从天赋条件来讲不比我们高多少，而在作品上比我们丰收，创作质量上比我们高，在于什么呢？在于他老老实实的向生活学习。 夏雨田始终坚持走到群众当中去深入生活， 使得他创作出的作品都具有着鲜明的时代感。可以说他的作品都是站在时代的前列，而且他并不拘泥于相声这一种形式，而是把搜集积累体验到的素材经过加工创作出不同类型的曲艺作品。下面我们就来再听听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姜昆是怎么说的。 他所有的作品都是走在时代的前头，而且呢，他以惊人的这种毅力创造了那么多的作品，涉猎了那么多的这个范围，小品、相声、古词、说唱啊，甚至是小话剧啊，甚至包括一些电视的一些综艺节目，大型的串联都是由他亲自的策划主持，而且是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，这都是非常难得的。 夏雨田和马季一样，也十分善于创作歌颂新生活、赞扬新人物的相声，像《难忘一刻》《农老九翻身记》《归国记》《女队长》都是他的代表作。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《女队长》这个作品，夏雨田的创作加上马季的表演，可以说是这一南一北两大歌颂相声代表人物合作的经典作品。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段由夏雨田创作、马季、于世猷合说的相声《女队长》。 你看这个新旧社会啊，就是不一样。 那当然是，它有本质上的区别。 哎，旧社会我们农民呢受压迫，新社会我们农民翻了身。 对， 旧社会债主挤一屋，新社会喜报贴满门。 对。 旧社会人活六十就是长寿，新社会人活九十不算奇闻。旧社会妇女受压迫，新社会妇女管男人。 对。什么呀，应该说呀，新社会妇女翻了身，男女都一样。 一样 啊？ 不能吧。 你有什么根据啊？ 你拿我们生产队来说，队长是女的，副队长是女的，技工员是女的，民兵指导员还是女的。 哦，全是女的。 也别说就是会计是男的。可是会计他也不争气啊。 怎么呢？ 搞了个对象还是女的。 废话。 你说我们这生产队大小领导妇女占全了，是不是妇女管男人？ 哎，也甭管男同志是女同志，只要他有一定的工作能力，大公无私，热爱集体，他就可以当领导。 哎，我们社员同志也这么说。说我们这队长邵桂英同志那真是好样的呀。啊，他有个外号叫穆桂英，别名叫小山鹰，尊称棉花鹰，他小名叫小英子。 你怎么全知道啊？ 当然知道了，红旗公社前进大队，任何人都知道女共产党员邵桂英。是、 那他怎么又叫穆桂英呢？ 因为这个人呢劳动积极，作风泼辣，所以人送个外号叫穆桂英。 小山鹰。 是啊，他不怕困难，勇于斗争，所以别名叫小山鹰。 棉花鹰呢？ 直棉能手啊，高产优质，所以都尊称他棉花鹰。 那么这个小鹰子又是怎么回事？ 那不是小时候吃萝卜缨子长大的吗？ 哦，你这一说我懂了。你们这队长啊是受苦人出身呢。 对呀、 这么说不错呀。 不错，对别人都不错。 对你呢？ 对我差点。我 这么说你们这队长啊工作还不够深入。 还不深入啊，整天了解情况，跟社员一块干活去，收工回来上社员家里聊天，我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困难他全知道啊。 那他可以帮助你解决问题啊。 不但不解决问题，在我们家吃这么多饭他连伙食钱都不给。 那这可不对了。 你 应该向上级反映啊。 反映了没用，他们说还得吃，就是不给钱。 那为什么呢？ 因为他是我爱人。 废话。我爱人在我们家吃饭也不给钱。 哎呦，这么一说咱俩同病相怜啊。 谁跟你一样？